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曾经系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耳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都冇一样 嘅，讲嚟 讲嚟，我开会嘅时候喺度 打话啦。玉敏耳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十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拆婆特首任内呢几年，竟令东方之珠沦为人间地狱。2022年2月18日，玉敏特区黄玉敏，第五波肺炎疫情何止来势汹汹，直情系好似决堤洪水。随时淹没香港这个曾几何时的国际大都会，十分恐怖。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今日新增3629宗确诊，包括两宗输入病例，另外还有7600宗初步个案。此外，根据医院管理局数字，目前有3099人在公立医院等候留医，接近2200人在竹篙湾隔离，十几人情况危殆。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已经达到 90%， 即是接收病人的上限。但是医管局没有讲的是，有多少轻症的确诊者留在社区呢？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今日表示，目前有好多急症室设有临时帐篷，俾确诊者轮候入院。而家正在陆续腾空室内地方，包括员工后勤、门诊等候区、走廊、医院以外嘅室外场地等等，转作病人等候区。何婉霞又话天气转凉，担心病人身体情况，希望今日可以安排到所有的病人呢返回室内等候，亦开始将病情稳定的患者就转到北大、亚博、竹篙湾等地隔离，以便可以腾出更多病床。公立医疗体系不胜负荷，但是有私家医院竟然好扑街咁拒收病患。天寒地冻，连日来不少确诊者要在公立医院门外露天位置等候入院，苦不堪言。今日新闻图文并茂，明爱医院下午有大批确诊病人在急症室外帐篷内冒着寒风细雨等候入院，其中不少卧床的长者用多层被铺衣物包住身体保暖。此情此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香港人都会对住个政府大骂不仁，相信好多人仲会在内心咒诅贼婆及一众狗官，可以话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选举，在习帝攀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的圣旨之后，玉敏日前已经在节目中预告非延期不可。果期不延，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傍晚表示，行政会议批准引用紧急法，将原定3月27日举行的特首选举押后至5月8日。集帝圣谕，稳控疫情，压倒一切，以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必须切实执行，不容有失，否则如果以违抗圣旨论罪，杀头都有份。既然是压倒一切，除了特首小圈子选举要延期，立法会都应该休会啦。习帝讲得好清楚，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疫情扩散势不可挡，90个比橡皮图章更不堪的政治小丑，立法会休会期间是不是好应该参与共同抗疫工作呢？玉敏建议，第一，应该奉旨捐出每月薪酬及营运津贴，直至完成动态清零目标为止。第二，以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找寻地方，甚至借出屋企，给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确诊者作为等候入院的暂停居所。人们不禁要问，香港点解会搞成咁？喺贼婆特首任内呢几年，东方之珠变成人间地狱，真系匪夷所思。由2019年反送中运动嘅己亥事变，到2020年国安法下人权、自由、法治荡然无存嘅庚子暴政，到2021年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的辛丑沦陷，人祸造成的灾难纷至沓来，天可怜见，踏入2022年武汉肺炎变种病毒疯狂袭港，任人毒虎肆虐，哀鸿遍野。习帝颁给贼婆的圣旨提到两个确保，确保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安定。唔争在再加多一个确保，就是确保贼婆不但冇得留低，而且下场一定好悲惨，咁就真係可以牵动香港人嘅心啦。多谢各位收听收睇同埋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玉敏特区。多谢大家。